福临门稻花香，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，中粮集团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刘冲的散文《乾隆多棱镜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市与城和游乐街》。 张宏杰生于1972年，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，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，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，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、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、千年悖论、坐天下等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刘冲的散文《乾隆多棱镜》一起了解张宏杰和他的历史著述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乾隆皇帝本名弘历，姓爱新觉罗，1711年8月13日出生于北京，属兔，身高1米66左右，9岁到25岁是皇家私塾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。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，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。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，也曾残酷无比，杀人如麻。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，既是政治家，又是学者，同时还是诗人、旅行家和猎人。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，与皇后举案齐眉，伉俪情深，但又一生宠爱无数，后宫收藏了天下各地的美女。有人说，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，读懂了这个人，你就读懂了中国历史，读懂了中国政治。乾隆是一个拥有多重性格的人，一个极其多变的人，一个并不好研究的对象。这么多复杂甚至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他身上，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历史学者张宏杰在《乾隆政治、爱情与性格》一书中，尝试探索这位为人熟知的皇帝那些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张宏杰用性格矛盾的对比来讲述乾隆复杂多变的性格。乾隆既仁慈善良，又残暴偏激。雍正评价乾隆秉性仁慈，小时候宫中猫狗死亡，他都会掉眼泪。据史料记载，乾隆也多次为灾情而流泪。有一年，安徽太湖县遇到灾荒，老百姓在野外挖到一种叫黑米的东西，可能是很多年前的陈化粮，都已经碳化了，就用这个来充饥。乾隆知道后，让地方官把这种黑米盛上一些，他想看看是什么东西。结果送来之后，自己尝了一下，这个黑米刚刚放进嘴里，他的眼泪就下来了，因为这东西太难吃了，根本不能下咽。于是他把剩下的黑米赐给了他的皇子们，让他们了解了解老百姓生活是多么不容易。对于救灾，他宁愿地方官报的严重一些，也不愿看到瞒报和不报，避免灾民再度受苦。从来关于救灾之事，他都立马批复，并派专员督办此事。张宏杰举出此种例子来阐述乾隆的善，但同时也向读者讲述乾隆的另一面。乾隆18年，公元1753年，有一个叫丁文斌的疯子来到山东孔府，说是上天指引要他来做孔府的上门女婿，并赖着不走了。孔府的人无奈，只得把他送到官府。官员在他身上搜出一本记载着奇怪的年号的书，他对官员说，上天命他当天子，替他起了这些年号。 地方官上报此案，惊动了乾隆。乾隆皇帝看了材料后认为此人是疯子，他的话不足为信。但是乾隆却亲自下旨，将这个疯子以谋反之罪凌迟处死，活活剐了3600刀。乾隆经常通过此类做法恐吓百姓，通过制造恐怖手段进一步禁锢人民的思想。谋逆这种事，即使是个疯子，我们也要严刑处理，时常敲打着人民脆弱的神经，让恐怖弥漫在百姓的心里。究竟是善还是恶？张宏杰并不想让大家以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给乾隆定性，而是告诉大家在乾隆的性格中，此类矛盾处处皆是。他既谦虚好学，又自大骄狂，他情商高，优雅大气，语言运用纯熟，被他夸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。恰到好处的言语让他在为人处事这方面游刃有余，但他又内心高傲，很少瞧得起别人。他文能提笔作诗，《全唐诗》收录了唐朝2000多名诗人的作品，总共48000首，而乾隆一人一生就做了43630首诗。他一人的作诗量赶上了整个唐朝的总和。乾隆还精通满汉蒙维藏5种语言，读书过目不忘。小时候与其弟弘昼读书时，老师讲一遍，乾隆就能记下来并背出来，而弟弟弘昼则需要反复朗诵好几遍才能记住。武功方面，他更是一生身强体壮，时常与满蒙大汉摔跤，骑射本领更是高超，经常组织大型围猎。在这样的描写之后，读者是不是也陷入了迷茫？究竟乾隆是个怎样的人？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已经进入人大清史所的张宏杰在对这部分历史讲述时，通过各种实例的引用佐证乾隆复杂的性格。在读者急于给他套上脸谱时，张宏杰开始娓娓道来他对乾隆及乾隆朝的研究成果。不过张宏杰只是列举，并没有急于给乾隆下判断。如此复杂的人，张宏杰只是通过讲述来让读者理解体会，至于乾隆是哪张面孔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 张宏杰早年并非正统的历史学者，算是半路出家，一方面过着普通的生活，一方面做着文艺青年的梦。1996年，张宏杰鼓起勇气将一封厚厚的信寄了出去，这封信的目的地是上海的收获杂志社，信封里装的是他的一篇作品，无处收留，无三归。虽然那时的张宏杰并没有收到任何回信，不过这次看似石沉大海的举动却激起了波澜，从这次投稿后，他的文学之路就算正式起航了。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他，从没想到要当作家，因为大学闲散时间太多，无聊的他开始写写画画。他本来学的是文科，但当时中文历史属于冷门，毕业后不好找工作。后来他听从父母建议，大学时报考的是经济学专业，这样毕业后可以去银行、保险公司，算是有个稳定糊口的工作。不过后来张宏杰发现他对经济学提不起一点兴趣，虽然考试成绩都还不错，但基本上都是临阵磨枪。上大学时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大连市图书馆，一待就是一天。当时他看书没有计划，一开始主要看小说和文学方面的书，后来看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、乾隆帝及其时代，还有格鲁塞的草原帝国。看完这几本书，张宏杰感觉历史还可以这么有意思，也正是从这开始，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94年，张宏杰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一家企业，天天懒懒散散的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基本上一周的活2天就能干完，剩下的时间，大家就把办公室的玻璃用报纸糊起来，在里面打扑克。开始张宏杰也跟着玩，但这样的生活时间一长，难免让他感到了空虚无聊，后来渐渐不爱玩了，想来想去决定写点东西，也不知道具体写什么，看着资料随笔而动，将脑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写在纸上。半年时间，他先后写出了《蒙古无边》《无处收留》《吴三桂》等好几篇散文随笔。在写完《无处收留》《吴三桂》这篇文章后，张宏杰相当满意，觉得自己可以试着给报刊杂志投投稿，满怀憧憬踏上了作家之路。在投稿之初，他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溜达，但是却没有任何回音。这次投稿事件 并没有挫败他的信心，他早就看过那些成名作家无数次退稿的经历，于是他又打印了一份寄给了当代，接着又寄给了十月。之后他越投越勇，开始一稿多投，同时投给三家刊物，即使这样他连封退稿信都没有收到过，所投的刊物依旧杳无音信。直到2001年，张宏杰的文章才终于刊登在当年中山的第一期刊物中。无处收留吴三桂，这篇引导张宏杰走上投稿之路的文章，五年间四处奔波，到处敲门，到处碰壁，辗转大江南北，终于滑落了个好人家，也算平稳落地了。之后这篇文章也被张宏杰收录在他的成名作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中，作为其中的一张面孔。张宏杰这个文学青年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。从张宏杰最初的投稿刊物可以看出，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个文学爱好者，这一点在他的写作之路上屡屡为他助攻，在他的成名作中，文字的运用让他脱颖而出。 好了，刘冲的散文《乾隆多棱镜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，这是古人就知道的道理，但是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，才是可以使后世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。我们读书的时候都学过历史，但是中学的历史课本未免太简单，即使是乾隆这样历史上少有的明君，在历史书上也不过寥寥数语。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也一直不少，但那毕竟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。张宏杰的历史创作能不能当作正史，恐怕也和乾隆其人一样一言难尽，但毕竟他是受过历史专业学术训练，并且创作的出发点是写老百姓都能看懂的历史，所以自有其价值所在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市与城和游乐街》。《北京城杂役》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城的一组散文，今天我们欣赏其中的《市与城和游乐街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如今晚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，九城全拆光了，提起北京，谁还用这个城字儿？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，是透着我顽固，还是想当个遗老呢？哎，您要是这么想，可就全拧了。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说起吧。市当然更冠冕堂皇喽，可在我心眼里，那是个行政划分，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呢。一听到市字儿，我就想到什么局呀、处呀的。可是城呢，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啊、地坛呢、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、大糖葫芦、小金鱼什么的，所以还是用城字更对我的心思。我是杨馆胡同生人，东直门一带长大的，头十八岁除了骑车跑过趟通州，就没出过这城圈，如今奔76了，这辈子跑江湖也到过十来个国家的首都，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。北京市大家伙儿线下瞧得见，还用得着我来唠叨？我专门说说北京城。谈起老北京来，我心里未免有点嘀咕，说它坏倒唠不到不是，要是说它好，会不会又有人出来挑剔呢？其实啊，该好就是好，该坏就是坏，用不着多操那份心，反正好的也说不坏，坏的说成好也白搭。哎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况且时代朝前跑了，从前用手摇的后来改用马达了， 现在都使上电子计算机了。这么一来，大家伙自然就不像从前那么闲在了，所以有些事儿就得简单点。就说这规矩礼数吧，从前讲究磕头请安作揖，那多耽误时间呢，如今点个头算了。哎，我赞成简单点，您瞧我这人不算老古板吧，可凡事都别做过了头。就拿文明语言来说吧，本来世界上哪国也比不上咱们北京人讲话文明，往日谁给帮点忙得说声劳驾，送点礼得说声费心，向人打听道先说借光，叫人花了钱得说声破费，光这一个谢字儿就有多么丰富讲究啊。现在倒好，什么都当羞给反掉了，闹得如今北京人连声谢谢也不会说了，还得政府成天在电匣子里教，您说有多臊人呢？那简直就像大学生又穿起开裆裤来还不大乐意穿了，要么就是少林寺的大和尚连柔软体操也练不利索，您说怎么不叫我这老北京伤心掉泪儿？说起北京的魅力来，我总觉得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，它能迷人。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·艾克敦30年代在北大教过书，编译过《现代中国诗选》，还翻译过《醒世恒言》。1940年，我在伦敦见着他，他告诉我，离开北京后，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，他不死心呢，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。其实啊，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，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。可是在他那部自传《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》中，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，而且是全书写的最动感情的部分。使他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，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。回想起我漂流在外的那些年月，北京最使我怀念的是什么呢？想喝豆汁，吃爬糕，还有驴打滚儿。从大骨堆铜壶里冲出来的茶汤和烟熏火燎的炸灌肠，这些都是坐在露天摊上吃的，不是在隆福寺就是在东岳庙。一想到那些风味小吃，耳边仿佛就听到哗啦啦的风车声，听见了拉洋片的吆喝，拖昂拖昂打着铜锣的耍猴的或者是变戏法的，这边棚子里是摔跤的宝三儿，那边云里飞在说相声，再走上几步该是大戏蹦蹦戏了。这家茶馆里唱着京韵大鼓，那边评书棚子里正说着聊斋，卖花的旁边有个鸟市，地上还有几只笼子，里边关着兔子和松鼠，动物园植物园全齐了。在我的童年，庙会是我的乐园，也是我的学堂。近来呢，听说有些地方修起高尔夫球场来了，比那更费钱更占地的美国迪斯尼式的乐园也建立起来了。他我就琢磨，这是洋人家门口就可以玩到的，何必大老远的坐飞机上咱们这儿来玩呢？比如说我爱吃炸酱面，可怎么着我也犯不着去纽约华盛顿吃炸酱面呢，不管他们做的怎么地道，还能地得过家里吗？到了纽约，我要吃的是他们的汉堡包，最能招来外国顾客的总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，而不是硬移植过来的。 前些日子听说北京要盖食品街了，这当然也是为了旅游着想啊。然而满足口福并不是旅游者最大的，更不是唯一的愿望，他们更想体验一下我们这儿的游乐，不是跟他们那儿大同小异的电影院和剧院，而特别是民间艺人的表演。比起烤鸭子来，那将在他们心中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。去年我去了趟法兰克福，老实说，论市容，现代化的大都市往往给我以差不多的印象。三天的沟流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，却是在曼因河畔偶尔碰上的一个带有狂欢色彩的集市。魔术团在铜鼓声中表演，长凳子坐下来就有西洋景可看，孩子们举着彩色气球蹦来跳去，大人也戴起纸糊的尖尖的小丑的帽子。我们临河找了个摊子坐下来，各要了瓶啤酒，吃了顿刚出锅的法兰克福名产香肠。到处是五光十色，到处是欢快的喧嚣。我望着曼因河，心里在想，高度工业化的联邦德国居然还保留着这种中古式的市集，同时又想，即使光是为了吸引旅游者，北京也应该有一条以曲艺和杂技为主体的游乐街呀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市与城和游乐街》我们欣赏完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模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